8月8日，与中国万千企业主共话中国品牌新生力。参会报名0105158108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夏天就来密云清凉谷，高山滑水好玩刺激，玻璃栈道、玻璃天桥步步惊心，水晶长城壮美绚丽，免费划竹筏，5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。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。 上衣啼笑恩怨，情侣都笑过喊过，只像相恋，平淡最苦，烦恼很甜，荣幸都爱上两个却又辛酸。若我可拣选，我的恋爱也要乱，才算有血有肉，真地惊天。车太快错完，没有分手的惊险，情侣那游戏好演，心可以攻可以守，可以握可以抢，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，就算隐隐的痛都有种温柔。手牵过手，勒过手，转过手，得过手，失过手，跟我走，赶我走，为你哭得出我都觉得享受。着你演，啼笑恩怨，情侣间斗智斗勇，每日新鲜。行过光线，游过花园，从没有碰上自算最坏的钱。若我可拣选，我的恋爱也要乱，才算可歌可泣，爱恨交织。有兜兜转，过山车太快坐完，没有争执的画面，情爱哪里够经典、yeah、心可以攻可以守，可以握可以抢，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，就算隐隐的痛都有种温柔。手牵过手，勒过手，转过手，得过手，失过手，跟我走，赶我走，为你哭得出我都觉得享受。 喂，怕爱人你变咗心，我终日提心吊胆，步步为营泪满襟。虽然话车唔知边个系我最爱嘅人，但我可以肯定十分唔想一个人。生得相聚死日快，烈当感人，话裂痕有裂痕，到算有责任。落极生悲可能太震撼，太过分，情愿披极太轮，苦尽爱你一镬金。 心可以攻可以守，可以握可以抢，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，就算隐隐的痛都有种温柔。手勒过手，转过手，得过手，失过手，跟我走，赶我走，为你哭得出我都觉得享受。心可以攻可以守，可以握可以抢，可以偷可以伤可以收，就怕不分哭笑总有所保留。手牵过手，勒过手，转过手，得过手，失过手，跟我走，赶我走，为我一世折堕都觉得风流。 情深一生，爱因种出断肠痕，就算残忍也侥幸，这心碰到这个人。 三千年，分手皆一念，匆匆只一年，偏偏很闪电，仙丹怎么炼，心经怎么念，反复的纠缠，怎么止于是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